由斯洛文尼亚对澳洲。天气方面，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和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并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风暴卢碧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卢碧集结在台北以西大约70公里，预料初时向东缓慢移动，稍后转向东北方向，时速大约25公里移入东海。同时，热带风暴银河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较早前近观景台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亦都影响到咧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车龙排到圣贤中学，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有意外，龙尾观塘道近启业村，而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就去到近圣贤中学。咁至于较早前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老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交通非常繁忙，车龙一路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车龙就排到希福道。之后提提大家渡轮的消息，感受到海面风浪影响，翠华船务今日下午两点，即是刚刚开出，以及是四点钟由蒲台岛开出的班次，都是会取消靠泊赤柱卜公码头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以及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那就路路平安。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八月七号就上的前面七八日就是八一，我相信都有很多军事活动的光游并济的现象出现的。咁啊，上一次我谈到那个长长的中国两百年来的仁人志士吓嘅名单，这个仁人志士的名单容或有各种不同的睇法。有人冚唪唥都正否定嘅，有人系觉得冚唪唥正面嘅，但我就觉得只要佢喺二百年嘅奋斗里边，为中国嘅向前发展做过努力，吓，无论系教育界嘅、科学界嘅、这个政界嘅、工业界嘅，呢二百年嚟都有好多仁人志士为中国建成今日现代嘅中国，是作了各样的添砖添瓦。所以我记得有个听众给了个电邮我，就说我不要只是讲中共的人，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我很同意的。不过因为一个节目我讲不到那么多东西，不能够冚唪唥次次都由头讲一次。 咁所以我都答咗我话咧，你睇一睇我书里边，我张名单咧系好长嘅，但系唔能够喺节目上次次都一讲到某啲人嘅时候就要数一个名单咧，系数唔到。但我系同意吓，唔系只有中国共产党先至喺为中国人民嘅现代嘅发展进步而奋斗吓，仲有好多其他嘅仁人志士吓。包括曾經好起好大作用嘅中國國民黨，同埋其他各種各樣嘅政黨，以及呢啲嘅工業家等等，佢哋都係非常之努力，嚇、特別我哋如果去到武漢，好多武漢嘅廠咧，就係清末嘅時候已經搞出嚟嘅，嚇、其中我哋講話槍杆子出政權，個槍杆子嗰把槍咧叫做漢陽造，漢陽造就係清末嘅時候。佢張之洞佢哋搞出嚟嘅呢個一個兵工廠，而呢個兵工廠咧做咗一支好出色嘅步槍，咔咔嘣，咔咔嘣，即係咬下，即係有個雞嘴喺出邊，即係要掹幾下先打一槍嘅。但係呢把槍嘅好處係咩咧？好可靠，好實用，好襟水，好襟泥，乜嘢都得嘅。咁所以呢把漢陽造咧。就是毛泽东所讲枪杆子出政权里面那把枪杆子，他不是 AK-47 没那么摩登，其实一粒粒咁打的，但是这个汉阳造呢就是即是清末的时候很多这个工业家搞出来的。当时当很多工业家有些亦都是兼埋做官的身份，所以他们官工官商是分不清的，这个是当时的社会状态。所以我觉得为中国现代化作出努力的人是非常非常之多，各个行业都是很多。而所有这些努力里面，香港、澳门、我们广东是没有缺席的，件件我们都会有积极参与。特别在过去的1841年到现在，香港很多人在不同角度、不同时间、不同行业都参加过中国的进步、发展、革命同埋工業，到開放改革梗係唔使講，中國人所起、香港人所起嘅巨大嘅作用，嚇咁啊！而家又係面臨一個轉折點，但願我哋最近好多嘅嘢嘅轉折能夠轉翻去正軌，幫助我哋嘅祖國發展成一個強大嘅復興嘅中國。咁所以即係喺聽七一習近平嘅講話嘅時候咧，我作為一個觀察者，作為一個學習者。作為一個歷史的閱讀者，腦裏面是充滿著各種歷史的場景，同埋讓自己去睇到，哦，我而家身處2021年的現實，我哋嘅中國人嘅呢個強大進步同埋發展形象。咁當然有人同我講，桂葉生，我哋好唔慣睇呢啲嘢嘅喎，有個朋友同我講，我有啲同事佢就話，唉，我同我女睇，我哋睇到津津有味。我女就话：，唉，好闷啊，好闷啊！嗱，咁的确系会有代沟嘅，吓系会有代沟。但系无论点都好，呢、这个中国而家系走上咗世界最大嘅经济发展嘅引擎动力。吓，我哋喺今后而家照 世界银行嘅预测咧，我哋嘅呢个进步嘅比嘅提供对全世界影响嗰个比率咧，会相当高。甚至在明年的这个年度呢，可能去到对全世界经济四分一的这个推动，有些甚至讲到30%，我们自己国家也都可能有这个5%多，当然估计各有不同，有些人估计了8%多，但无论怎么好，全世界只有我们的国家是处在向前突飞猛进的状态。向前帶動全世界經濟的狀態，這些不可以假，因為全世界都用緊中國的東西、中歐列車每日數以萬卡的產品由中國這個通過陸路運到去歐洲，全世界可以說話個個都是食用 Make in China 的東西、更加唔好講，而家陸續開始睇到嚇創於中國、源於中國嘅新嘅嘢嘅出現。咁我覺得我哋當然係高興，我哋係高興嘅。但係高興得嚟唔好驕傲嚇，因為都有好多人曾經驕傲而失敗。所以中國今日 可以为自己的发展而高兴，但是不要为自己的发展而傲慢于世，那是不对的。我们不要说不清霸，甚至我们都应该用很谦卑的态度来跟全世界的人一起。正如在七一的活动里面谈到国美其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我觉得呢，这个方向建立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这个方向始终应该要坚持。因为在民族主义高升的时候呢，要适当要控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强过分的发展呢，是要小心的。所以我觉得经过了过去200年的起起落落、跌跌荡荡，我们好低潮、好衰落、好穷困、好屈辱的时候，我们不会从此就放弃民族的这个再起。到现在我们站起来了，走向富起来、强起来的路了，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不断继续的发展，不断的调整、充实、提高，但是也都要不断地向世界学习。向世界学习，无论是人家提供正面的形象给我们、经验给我们，或提供负面的形象、负面的经验给我们，我们都应该从中有所得益。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着我们对这个地方的理想和我们对生活的愿景。一直以来，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和 ICAC。 国剧830号手就位， 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 你哋系火箭军，一个全能嘅发射号手，唔知可以将导弹准确射向目标，同时喺战友执行发射任务嘅时候，自己都可以执行警戒任务。 星期一至日每晚8:30，港台电视31，国剧830号手就位。 星期六下午2:00，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在整个中国的自己的崛起强起来富起来的过程，当前需要的是很谨慎很谦卑，一个要戒除的就是过分极端的民族因为自信而造成一种极端，另外要戒除的就是认为自己什么都得、啊、天文地理、啊、全世界最叻我们中国了，千祈不要这么想，因为世界很多地方都很多人才，我们还是需要很苦心地很认真地向全世界各度地方的人民的这个很多的知识凝聚的地方来学习、啊、同时在我们一路发展的时候更加要注意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变成一个真正要坚持的东西、啊、尤其是过去几十年我们提供了全人类很多的这个正面的消费而造成这个通胀各方面 的受控、啊、得到我们的好处，但我们中国人民的血汗中国年轻一代的血汗，我想现在这帮人大概是五六十岁左右的人，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亦都是极之巨大，因此如何补偿他们在健康、啊、各方面 的损失要对他们进行调整，与此同时我们对整个自然环境的补偿，包括我们在2030年的达到这个碳的那个高的标准，到2006年的时候要达到全部碳排零，这些呢都是我们对世界人民的贡献，而这些贡献牵涉到很多科学技术很多政治经济政社会管治国家管治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因此这些都是对人类要作出来的贡献，无论我们中国人民十几亿的人民到2006年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十六七亿都不定的了的时候，我们都要保持谦卑的对世界人民作贡献的这一种态度，因为要演出一种新的大国风范，过去的五千年中国一直都是世界大国，但因为我们很少跟世界有很多交往，在那个时候的环境跟现在不同，现在我们成为世界的一个大国，我们不叫自己什么超级大国，我亦都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我们欢迎很多都是大国，大家共同承担世界人民发展的责任，而中国人民因为人口比例大，所以按比例我们都应该做得贡献比人家多，这个是我们对自己的自我要求，所以这个王毅外长也好，杨洁篪国务委员也好，都提出我们现在不是要超越你某个国家，我们要超越的是自己，是要让自己无论做得多好都要美上加美，要做得更好，所以在这个我们都是讲到关于习近平的那个讲话，为什么要讲这么久呢，我就觉得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百年的总结的问题，是亦都牵涉到未来五十年究竟中国要对世界人民作什么贡献，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做五十年后，就在很长很久之前当时定这个的时候以为五十年很长，谁知我们已经去了很长时间，我们以为回归五十年不变是很长，现在谁知去了一半又多了，所以讲今后我们中国人中国的社会我们的科学技术我们的教育我们所有的东西对世界人民有什么贡献呢，五十年不是太长的时间、啊、这个是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要求的，所以讲到习近平这些讲话呢，他有九个地方讲到以史为鉴呢，我就觉得都是应该注意历史的经验教训，那他所谓九个地方的以史为鉴呢，就是跟着中国的历史环境来讲的，那他的我概括一下他的九个地方呢，以史为鉴呢就是这样的，他说第一个以史为鉴就是要吸取苏联的经验，他没有这样说，他说呢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啊、因为只有一个中国人民的核心凝聚巩固就能够解决中国人民的团结问题，我相信年轻的一代是不会记得孙中山先生讲过，孙中山讲过他说中国人民他在清末的时候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全国一盘散沙， 咁一盤散沙呢個觀念咧，喺我青少年時期咧，學習孫中山嘅遺囑啊嗰啲嘢嘅時候咧，成日都講中國人民最大嘅問題就係一盤散沙。點樣將呢一盤散沙鞏固起嚟，變成唔係散沙，而係咧一個好堅強嘅呢個嘅地基咧？咁嗱，咁所以佢呢度以史為鑑，第一點咧，佢就講要堅持一個有組織嘅、唔散嘅、凝固嘅、凝聚起十四億人嘅一個咁樣樣嘅制度啊，咁樣嘅組織嗱，咁呢個咧亦都係啊，以史為鑑嘅。所以我哋回顧過去兩百年。回顾过去181年，回顾过去的100年，回顾过去的70几年，所有所有都是一个要巩固我们中国人民的组织，不能够一盘散沙。所以他这里第一点的经验呢，就讲到以史为鉴，就要坚持一个组织的领导。第二，他讲以史为鉴呢，就是强调一样东西，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就是人民的心，如果人民不支持，什么都不行。所以他很清楚告诉大家，不是靠军队，不是靠警察，不是靠一个束缚住人民的制度，而是要靠人心。所以很强烈地指出，中国人民要团结起来，中国人民要团结在一个强大的组织，即是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他说现在美国人所做的就是想分裂中共和中国人民，想呢将中共和中国历史割开，说这些呢是他们呢瓦解我们的策略来的。那这个呢，我相信在我们看到以史为鉴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一点、啊、就是呢史的经验就是人民就是江山，一切以人民的利益、啊、强调我们要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啊、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让人民得益。而所有这些得益是用什么来保证呢？是用法律来保证。所以你会见到很多很多法律的出现，强调以法治国。法就是保证人民生活得到均衡的，即是得到均富的，是由呢这个法律来安排那个即是社会生产力得到利益之后的分配的平均、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就要让多数人富起来，要让大家都能够均富起来、啊、这个呢就是今天中国一个以史为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他第三个讲以史为鉴呢，就是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啊、这个呢最近美国呢就讲他习近平不是马克思主义啊，习近平只是列宁主义啊。咁我可能好多年轻人或者好多朋友冇咁细心研究马列主义嘅，就会唔清楚马同列有咩唔同、啊、马克思主义而家喺西方咧系广受欢迎嘅，特别喺北欧啊，好多地方吓、啊，即系佢强调均富、强调均衡、强调公平公正呢啲嘢咧，系受到西方好强烈嘅。但系佢哋就话咧，俄羅斯是列寧主義，是講階級專政，是講暴政，是講咧集權，所以他哋就話習近平是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但是他呢度咧就提出以史為鑑，就是要堅持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變做落地生根的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 仍能给你心火，我愿繁如你。 离奇抚摸，精神离转身擦过，将生命承担不起的难过，放手给我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港大校委会以风险评估角度作决定，禁止所有参与港大学生会评议会通过对七一次警案疑凶自殺身亡表示感激犧牲議案的學生進入港大校園範圍，並非懲罰學生，尊重大學的決定。另外，楊潤雄說，教協近期表示將會聚焦教育專業和權益的工作，反映教協承認過往的行為有所偏離相關工作。政府下個星期一起調整入境措施，部分完成接種疫苗以及有抗體的人士可放寬檢疫至到七日。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相信，政府會檢視落實情況再作調整，指出檢疫日子要視乎確診個案情況，若果病毒量低，對社區風險不大。許樹昌提到，七成新冠疫苗接種率是基本要求，隨著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延長運作多一個月，希望推高接種率到八九成，免疫屏障會更加穩妥。澳門全民檢測在早上九點結束，42個全民檢測點在早上基本只是保留最低人手設置，應付零星仍然未採樣的人士。當局公布，截至上午10點，在過去三日共採集的樣本有614000多人次，累計結果452000多人次全部屬於陰性。當局說，從8月3日一家四口確診感染新型肺炎以來，已經合共有716000多人進行了核酸檢測，高於最近一期統計的常住人口683000的人數。當局之前表示，共有5間化驗室，包括政府和兩間私人醫院，化驗人員已經全速通宵處理樣本，如果有通關需要的人士想在12小時內有檢測結果，需要自費到設於橫琴口岸、北安碼頭、眾藝館和光輝大廈的四個常規檢測點檢測，可領取紙本證明。美國總統拜登形容 Delta 變種新冠病毒是一場在未接種疫苗人群之中的疫情大流行，預計新增病例數目會呈先升後跌趨勢，又指變種病毒正是為美國帶來不必要的損失。拜登呼籲民眾根據建議戴口罩並且接種疫苗，強調有關措施可以挽救生命，亦都意味美國將不再遭受疫情初期的經濟損失。白宮發言人就說，暫時未見到 Delta 變種病毒對經濟的直接影響，但是預計供應鏈會受到影響。另外， 美国疾控中心公布，半数美国人口已经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最新数据显示，1亿6000多万人已经完成疫苗接种，占总人口的一半。超过1亿9000万人，即是58%的美国人口接种至少一剂疫苗。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指新界北区和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早前近观景台的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的交通咧而家非常挤塞嘅，车龙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咁揸车嘅朋友咧，睇下可唔可以考虑嗰度行驶啦。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的车龙排到仁安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乐翠坪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车龙排到近嘉陵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是非常挤塞，而且车龙一路排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街。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希福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之后再提提大家渡轮的消息，今就是受到海面风浪影响，翠湾船务今日下午4点由蒲台岛开出的班次是将会取消靠泊赤柱北宫码头的。最后提提大家，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FM926，奥运第一台。 香港游泳队的总教练陈剑雄教练， 何诗蓓游泳啊，都是经过十几年的训练，不容易咯。我坦白讲咧，佢出赛之前咧，我几乎都冇同佢讲过嘢。之前我哋都已经制定咗嗰个比赛嘅嗰个战术，有主管教练同佢哋倾得好清楚，佢自己都好聪明啊，将对呢个比赛嘅理解非常之深。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 50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嗱，马克思主义嘅中国化，仲有马克思主义嘅时代化。中国化系人民嘅文明传统，吓喺中国嘅土地上边。仲要时代化咧，即系同而家互联网时代和而家嘅高科技嘅时代、交通非常发达嘅时代，同埋现代人嘅意识形态亦嘅谂法嘅时代，要将马克思主义咧，要将佢时代化。嗱，咁呢个又系所谓以史为鉴啊，吓要搞21世纪嘅马克思主义喺中国嘅落地、中国化、时代化。咁跟住佢嘅以史为鉴咧。就是说要走自己的路，全世界没有一条路说啱晒所有的人的，啱晒所有的国家的、啊。其实就是他在 英国访问的时候说，我对鞋啱不啱我着，我自己的脚最知道。啊、那么这里就最近 CCTV 有个故事，就讲到苏联送对皮鞋给毛泽东， 咁毛泽东啊着咗苏联嘅皮鞋，着得好唔舒服。佢话：，我啲脚都唔着惯呢啲鞋嘅，我舒唔舒服，我只脚先知啦。咁嗱，咁呢句说话咧，咁啊后来就喺习近平嘅喺英国访问嘅时候出咗嚟。啊，咁啊，即系话咧，任何乜嘢主义都好，乜嘢形式、咩制度都好，都要啱自己本国嘅人民。啊，所以习近平强调一个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要搞中國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要創造中國式的人類文明的新形態，要做一條新道路。嗱，呢一個亦都係美國而家好驚嘅，因為示範作用的樣板房咧，已經從美國嗰度咧，即係喺樹似乎咧耷緊啦。咁佢好驚咧，中國又成為人類嘅新嘅樣板房，所以咧。點解有咁多嘅壓力呢？呢個都係即係黑貓唔想白貓成為代表嚇、啊，但其實中國人咧就覺得咧，鄧小平講，不論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好貓，即係人民得益嘅咩主義都係好主義。如果人民唔得益嘅咩主義都係假。嗱咁而家咧，美國啊充分表現出佢嘅主義咧已經有啲問題啦嚇、啊。大家如果細心睇到最近美國國內嘅內情。無論佢嘅種族問題、經濟發展問題、佢嘅財富平均問題，都係紛紛出現問題。其實美國而家最需要嘅係坐低動員全美國嘅知識界、企業界共同嚟回顧研究一下美國嘅道路下一步要點行，去大大調整美國嘅國內外嘅世界嘅政策，而揾出新嘅美國嘅富強發展嘅道路，先係上策。啊！拖住中國嚟打嚟鬧，想緩和一下時間，呃美國人民咧，暫時係可以嘅。嚇、啊，咁啊搞多幾年咯。咁，但係你再搞落去咧，你解決唔到美國自己嘅問題，還仲係要動員全國嘅人民、全國嘅大學、全國嘅研究機構研究一下美國有乜嘢問題。嗱，呢個先係解決美國問題嘅關鍵，所以有啲學者提出美國應該進行一個全美國人民嘅大討論，去研究美國往何處去，啊應該點樣發展、點樣調整、點樣充實、點樣提高。中國過去嘅幾十年，經過文化大革命，經過咧開放改革，何嘗唔係非常非常多嘅爭論？嚇、啊，如果你睇下喺過去幾廿年喺香港機場嘅好多捐在習近平床下底，捐在江澤民床下底，聽到他兩公婆怎樣說話，這些這樣的描述、你就覺得呢其實整個社會在過去幾十年是很多很多東西需要、研究、調整、充實、提高、改變的、沒有哪個社會、哪個國家、哪個制度、哪個政黨是永恆的正確、有不正確就改咯。所以中國的制度在我自己的書裏面，我提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是一個不斷試錯的制度，試到我們錯了就改，我們錯了就改。過去一百年，從創黨的時候到今日，很多很多的錯、這些錯中共自己都是承認的、行錯了很多路，講錯了很多說話，領袖行錯了，路線行錯了，做法錯了、有些錯是小範圍的影響，有些錯影響很多人民的生活，特別是上個世紀的文化大革命、大躍進、很多東西、這個我相信呢，不斷去矯正自己的錯誤，去找出新的道路，適應自己本國人民，才是最佳出路。所以我們希望美國人民多些出現鄧小平這類的人、不論什麼主義，解決美國人民的需要的就是一種好主意。你看現在美國連兩萬億投資基建拗極都拗不定，因為它的制度決定了它不會統一看法的、這個州所需要的和那個州需要的不同，大家納稅人給錢的又不同，我為什麼我要用我們的納稅人的錢幫你那個州解決問題？這些呢就其實是需要政府的統一管治，這個就是新馬克思主義的特點，就是混合經濟，將社會主義經濟、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混合起來，這一塊可以用馬克思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這一 段可以用資本主義開放市場經濟，將呢啲混合起嚟、銜接起嚟，就構成一個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嘅現代化嘅中國。嗱，呢啲咧其實係好值得大家學習嘅，嚇。咁所以點解中國今日好多嘢顯得咁成功咧？係因為啊，佢不拘泥於任何一種主義，只要啱使嘅就得啦，嚇。譬如好似我哋曾經一段時期環保問題。我哋錯誤得好緊要，好多地方造就好大嘅環保問題。而家要補貨，要還債，要俾翻佢，要恢復翻自然嘅現象，嚇、啊，要強調自然嘅和諧共生，嚇、啊。有一段時期，因為一部分人富起嚟，又的確造成貪污腐化嘅問題好多，好唔公平嘅現象。而家需要推進人民嘅共同富裕，嚇、啊，所以要國家強盛，要中國美麗，係需要吸取。里里外外，中國與海外世界自己的歷史、人家的歷史裏面的很多經驗，所以整篇習近平講話咧係非常強調以史為鑑咧，我就覺得很重要。咁啊，佢裏邊有一段很緊要的，我覺得幾有趣嘅。佢話我哋中國咧，一切有益於中國的建議同埋善意的批評，我哋都會接受，但是我哋不接受。教師爺式的對我們指手畫腳，要我們怎樣要我們怎樣，他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要選擇自己的道路，昂首闊步走下去，要將中國自己的道路放在自己手上。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国剧830号手就位， 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去学习做军人，最终成长蜕变为中国火箭军王牌号手的故事。 我想做策发控号手， 我要做通讯号手， 我要做指挥号手。 只要你们肯努力的，肯定可以坐到你们喜欢的号手位置，我看好你们的。 星期一至日每晚8:30，港台电视31，国剧830号手就位。 星期六下午2:00，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嗱，佢讲到以史为鉴咧，就讲到要抗外敌。佢话强国必须强军。嗱，咁呢個咧就係清朝末年到而家嘅教訓啦。弱國就無外交，講乜你都係錯嘅。只要你弱，乜嘢理由都可以打你，乜嘢都可咩理由都可以要你賠款。所以咧，佢話以史為鑑，就係要加快國防同埋現代軍隊現代化，必須要強軍，保護我哋嘅民族尊嚴，保護我哋能夠喺世界上呢個維護世界和平嘅能量，嚇。所以是非常强调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领导的这个的军队，捍卫我们的主权。那他讲以史为鉴呢，就讲到很重要的就不要只是讲中国人。我们中华民族没有侵略别人的称王称霸的基因。我们要跟全世界人民一起呢将国际秩序维护，全球发展是要共同參與世界和平的建設者。中國去到哪裡就是建設的工具在那裡，不是戰爭的工具在那裡。你看看過去20年，美國所到的地方就是破壞，就是顯示它巨大的破壞力量。但是中國今後所到的地方就是顯示建設，所以中國是等於建設，美國過去的20年等於破壞，等於炸轟炸，所有文明的轟炸都是美國。所以因為它歷史太短，不會珍惜人家的文明，而中國一定要改變這種現象，所以我們要成為新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當然這個也使到美國很害怕， 哇！佢而家想推行自己嘅嘢喎，嚇！佢而家想推行霸權喎，想推行咧呢個中國嘅呢個對全世界嘅影響喎。嗱，咁呢啲咧就係佢嘅恐懼嘅地方。但係我覺得喺呢度佢講得好清楚，我哋堅持互利共贏，唔搞零和博弈，反對霸權主義同埋強權，嚇！我哋一定要將世界帶向和平發展嘅道路，而唔係帶向戰爭。啊、當然他就最後提出一個提法、啊、如果你想欺負我呢，想再欺負我們、壓迫我們、奴役我們呢，那就妄想，因為我們14億中國人和我們的中共產黨一定用血肉長城、鋼鐵長城來保護自己，你如果要撞過來，你會頭破血流。這裡就是現場呢歡呼得很緊要的那個場景了、啊、以史為鑑，另一個就是強調時代不同了，環境不同了，形式不同了，因此創新科技新社會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們一定要創造一種是過去所沒有的一種特色來建設自己的國家。這裡最重要的是準備要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才能夠實現我們民族的復興。咁就講到咧，時代變啦，唔好以為一切都照舊，舊年可以嘅嘢，今年未必可以啦。嗱，咁呢一個咧就強調咗以史為鑑嘅呢一點，亦都強調咗要有憂患意識，嚇、啊，要始終居安思危，嚇、啊，要貫徹總體嘅國家安全觀，要統籌發展全面性嘅安全概念，嚇、啊，要統籌中華民族嘅偉大復興嘅戰略全局。同埋今後世嘅百年可能會出現嘅大變局，要深刻認識我國嘅呢個社會主義嘅制度咧，就係要實事求是，就係要從實際出發，要知道形勢一時變，我哋唔可以一成不變，要不斷以變應變。嗱，呢個咧就係咧，即係習近平嘅講話裏邊咧一個特色嘅反反覆覆強調歷史嘅經驗係值得借鑑。咁跟住佢就講到歷史嘅借鑑，就係要團結全世界嘅人民，同埋尤其是中華民族嘅海外嘅同胞啊，實現整個中華民族團結全世界發展自己嘅一個佢叫做統一戰線，就叫做咧係一個重要嘅法寶啊。咁所以強調咧大聯合、大合作。佢話我哋要堅持一致性，又同時要承認多樣性，不是樣樣都一樣的，可以大家不同的。我們要堅持聚天下英才，努力尋求最大公約數，努力建立一個同心圓，讓我們的民族的復興和全世界的利益是一致。咁啊，最後他就講到以史為鑑，就是從嚴依法治黨，要打鐵要自身硬，要夠強。啊、當然這裡我們一定會記住，首先是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你的領導強否就決定於你是否自身硬，如果習近平為首的中央打鐵自身硬，能夠呢貪腐的東西不在你那裡出現、啊、損害先進性和純潔性的東西不在領導層出現、啊、侵害共產黨的管治機體的東西 不出現，能夠保證到你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這樣樣你就會成為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嗱，呢個咧係我從人民角度望上去嘅嚇。佢、啊、當然佢具體原文就唔係講到話呢、這個從中國人民望上嚟，但我作為聽眾咧，我就話你哋唔變質、唔變色、唔變味，你就會成為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如果你變質、變色、變味，咁對唔住啦，人民亦都會正如你中共自己講，人民嘅江山咧係人民俾你嘅。嗱，呢一個咧好重要嘅問題。咁喺個講法裏邊，我哋香港人最關心嘅，已經好耐冇強調嘅，就係、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個方針又一次重新提出嚟。嗱，呢個咧就已經係有幾年時間咧冇去強調嘅啦。而我好相信咧，呢個嘅重新嘅出現咧，都係一個國家對香港政策嘅宣示。咁啊，世界地方注意嘅就習近平呢句，佢話實現祖國嘅完全統一係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嘅歷史任務。佢話我哋一定要堅持中國一個中國原則同埋九二共識。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整個進程。他說希望你們不要搞錯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咁講到呢一度嘅時候咧，我就諗起李鴻章講：安知我哋嘅後人喺百年後唔收翻曬我哋呢啲土地？咁呢個咧都係前人嘅巨大嘅呢、這個希望。咁啊，最後習近平嘅講話就係、是、佢第二個二百年嘅目標嚟緊啦。呢、這個係新嘅趕考之路。嗱，咩叫趕考之路呢？就係、是、中國共產黨就嚟佔領全國嘅時候。中央去了西北坡，就向北京進發。毛澤東就跟他的同志講：，佢話嗱，我哋之後就入城啦，喺城市度嚟管治中國啦。城市就會好多腐敗，好多唔正確嘅嘢出現嘅。嗱，呢個我哋要接受，成為城市管治全國嘅一個考驗啦。佢話呢個咧係趕去上京考試，接受考驗係指。接受人民的考驗，接受這個不貪污腐化，能夠跟人民在一起的考驗，得不得呢？要接受這個考驗，那這個就叫西伯坡的趕考之路。那現在習近平就講，第二個奮鬥百年的目標在這裡了，要接受國內外形勢，人民的需求的新時代的考驗。那這裡就講第二次趕考。我覺得咧，佢嘅講話咧係好有趣嘅中國式嘅講法嚟嘅嚇。趕考咧，我諗好多西人都覺得好奇怪，點解會同考試有關咧？咁佢嘅考試即係接受人民嘅考驗，人民接唔接受你，支唔支持你，承唔承認你係領導中國進入第二個二百年嘅領導核心？佢話呢個咧就係、是、要打鐵要自身硬，咁因此佢就強調呢、這、一個。最後他就話：我哋嘅民族係一個千秋以上，即係幾千年嘅民族。中共嘅百年只不過係一個小朋友，嚇喺民族嘅長河史中只係其中一段。所以我哋嘅百年恰恰係一個風華正茂嘅年輕嘅時代。大家都知道喺我哋國進行社會學、歷史學嘅研究裏邊，都知道任何一個管治嘅一個系統咧。大概三到四百年咧，就會走向個低波。原因就係咧，因為大家已經即係有錢慣咗啦，即係習慣咗安逸啦，就唔會再奮鬥。所以一般嚟講，就三到四百年咧，一個管治嘅系統咧就會崩潰。全世界外裏裏外外都係，中國歷史亦都係嚇。大概四百年零年度咧，就一個制度就開始沒，咁就要第二個新嘅個形勢就會出現。咁因此咧。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我们中共只不过是百年，即是说如果他捱得到三百年，那他是去了三分一，如果他捱到四百年就是四分一，但无论怎么好都是风华正茂。那他呢最后就用两句万岁来概括了他的讲话，那这个呢就是很久很久没听的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咁咧就結束佢百年嘅呢次嘅演講，所以我係好細心去睇，而咧同大家分享。 仍難盡信我是這樣的無窮。好运能遇上精彩的你，我缺点胜别人，你竟费尽心神把我留起。如仍未清楚地输在目前我。无论哪一天都爱你，我这刻要直言，到沧海或桑田，最心爱的亦只是你。我与你。 难尽清楚地输在目前和当后，无论哪一天都爱你，我这刻要直言，到沧海或桑田，最深爱的亦只